亮，黄的花白的花，带雨的花使我想起了他，就像是含笑的他，为了什么总把头儿垂下，默默地不说一句话，见他泪下，见他不说话，正叫我放不下。深夜里明月下，有几朵含笑的花，含笑的花使我想起了他，他的笑眼里像彩霞，只有他的笑叫我常牵挂，深深的一笑像朵花，见他含笑，见他不说话，正叫我心牵挂。